大家好啊！今日又系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啦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翻嚟做录音嘅，因为杀多几集啊，笋哥唔喺度，好捻难揾牛医生翻嚟做录音、啊。我哋一牛医生，即系你知啦，又有女朋友， 新啊， 旧嗰个啊，我又冇女朋友， 结咗婚未咧？其实佢哋 未啊， 系咩？ 你会同女朋友结婚嘅咩？ 唔系，我点知啊？ 话明女朋友啊嘛。 哦 话明女朋友梗系唔会结婚噶啦， 但佢会唔会同呢个条女结婚呢？ 我谂机会系负一万啊， 负一万啊， 系啊，负一 萬，即系阿牛牛都话咗系谂住我嚟玩下啫。 屌，大家都明噶啦， 即系出火拍档，即系出火拍档嚟 嘅。出又唔讲出火拍，即系有感情嘅都我谂。 系感情嘅， 即系你谂下我，即系有一句说话，没有情人是废物啊嘛，情人太多是动物，我咪废物咯。屌你老味，冇情人仲系废物。 没有情人是废物。情人太多是动物 啊！大陆一句顺口流嚟噶， 系嘛？ 系啊， 又几好啊呢句。 呢句说话坚啊，真系屌！咁我哋讲一集谈风水。 点啊？今年？ 今年我就合太岁，衰过冲太岁，我冲捻咗三年噶啦已经。咁啊，讲真一句，呢几年就真系即系点讲，自己个是非系即系多啲啦。第一，同埋个身体系差啲。你见到呢几年？失眠啦、啊！屌你，一过年之前已经几个月失眠啦，扑街食极安眠药都瞓唔捻到，屌佢老味，嗰下嘢先惨，即系失眠好捻痛苦一件事啊！真系，你完全瞓唔捻到，之后听日又要翻工，你知道我哋份工啦，屌佢廿四小时运作嘅，你失眠嗰个影响真系好捻大啊！ 可以影响咗你个咩不定时，你个三不政策，不定时移动， 不定时觉察，等等啊，喂大佬， 喂边位？是哪位？喂，怎样？请讲。 咁咧，话说咧，即系一过年，真系个风水差，就真系影响到个人。咁、啊，今年就话要摆啲地毡喺度，即系摆张粉红色地毡就化解一下啦。咁啊，要带啲饰物又化解一下。咁我带咗几年噶啦都。咁啊，我觉得系有啲帮助嘅心灵上边啊。 系嘛？ 系啊，即系风水最主要系心灵上边有帮助，同埋就真系。即系风水唔好，系真系有啲影响嘅。不过你讲下先，我突然间讲古仔俾大家听。 不过唔知有冇同大家讲过咧？我上年我老板就揾咗风水师傅同我睇个相，又睇个风水嗰啲嘢啦。咁然后咧就话我由今年开始系衰，扑街啦， 系咪？ 咁然后咧，今年行一粒星咧叫相官啊。 佢有冇叫你吹下箫先咧？ 有啦，梗系 同个师傅吹个箫。 冇佢得风琴嘅啫。师傅， 佢啲女嚟噶， 系女嚟。 哇，靓唔靓噶？ 唔得啊，肥婆嚟。 哇，最中意玩肥婆。 可唔可以大提琴咁样啊？ 哇，但系个样得唔得先？麦玲玲够肥咯，煲几捻大啊？ 如果麦玲玲同你砌，你砌唔砌咧？ 砌啊！ 系啊！ 哇，麦玲玲而家系为咗个新 B 神啊！ 唔系啩？ 你埋一宝宝龙啊！屌！ 佢系咪托出嚟噶？ 唔系啊，真波嚟啊！ 真波嚟， 好卵大波啊！宝啊边个啊麦玲玲？ 咁啊，都叫有白有话。佢有冇老公嘅咧？ 有啊，佢条仔做机械工程啊，好似。 哦，系咩？ 工程师嚟噶嘛？ 我会整个波出嚟噶。 唔会，屌你工程师好卵入嘅啫嘛！屌我细佬个工程师啊，仆街。 唔系，即系言归正传啦。咁样咧，佢就话我一路系咁衰。咁今年咧就衰个粒叫双官啊。 系。 双官系咩意思咧？即系官系指一啲 official， 即系比较，即系你喺你正财里边嘅位置，你就会有机会即系会冇一捞咁样啦。 系，唔系话 今年啱啱开始啫嘛。 啊， 二月份 啊， 我即刻濑嘢。 啊， 我而家喺大学教书啊，你都知啦。 系啊系啊。 今年呢、這个，因为我三月份、我要离开香港做嘢。 啊， 咁样咧就学校揾人嚟代咗我位，即系佢本来咧就系将我个 course 咧，即系我个课程咧就。押后一个月嘅，咁点知咧有咁啱得咁巧咧，我原本同即系本来射住个 course director 咧、就走咗去上海搞生意，咁、然后咧新嚟嗰个 director 咧就同我冇关系噶嘛，系咪？ 咁啊梗系唔揾你啦， 系啦，咁佢又唔射我，咁然后咧就拉嘢啦而家，咁啊所以咧就我都觉得应应地，不过应咗亦都有应咗，同埋咧第二咧就系、今年益马星。 啊、 我今年都是呢十年都是其实呢、你知道除了呢个大环境里面佢要有佢嘅星宿之外呢，其实呢 在你个人嘅命盘里面都有唔同嘅星喺度行緊㗎嘛，即係你自己有自己嘅运程，呢、這个世界有呢个世界嘅运程㗎嘛，即係呢、這个咁我今年都是逆马星动、所以呢我三月份呢我就返大陆，你知啦，我大环游大世界啦，六、月再去， 哇，去边啊？六月？ 六月就系上海、苏州、宁波，呢、這个福建。 影咩啊？今次？ 但系都系影一间国际知名嘅酒店啦。 哇，咁捻笋啊！ 咁啊唔系，我帮人手啫。 唔系，但系上到去都有嘢玩噶嘛？ 都应该有嘅。咁啊，然后咧，今次咧就喺呢、這个。 唔係，你問啲酒店攞啲波推贈券喎。 睇嚟，今次就係西安四川，西安四川 喂，今年你有炒車喎，你小心啲喎、啊，洗一牙先去，或者捐咗血先去喎、 啊。其實洗咗牙先去都好。 係啊，因為捐咗血先去，費事你去到嗰度炒車行得撚啊。 行得撚。 係啊，你做唔到嘢不但止啊，點送你落嚟啊？第二個 partner 又要開工，喂，我趕住下單、啊，你自己一個人屌你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啊！嗰陣時打個電話，人哋唔撚借俾你噶嘛，長電話。 係啊，跟住然後即係總之咧，就係咧呢啲咧咁嘅所謂佢原本講咗有機會發生嘅事咧、 啊， 其實今年咧都開始應驗啊。咁啊，令到有啲嘢其實就咁嘅，即係如果你唔留意咧，你就覺得誒、哎、都順其自然啦。係 係。 公嘅嘢可以即係係會有係會，即係佢會冇嘅、 啊、 有會有消失嘅一日噶嘛。 啊、 即係冇嘢係永恆嘅，係咪？咁、 啊、 然後亦都有工作嚟嘅時候，你開工，咁就自然會離開香港噶啦，實有咁嘅機會啊。咁所以我就本來覺得冇乜大不了嘅，但係咧睇睇下，咦唔係喎，真係原來係今年。即係因為上年個師傅幫我睇完之後咧，就話啊，今年真係賴嘢真係。 係 係啊。 因為呢啲唔到你唔信啊。話説有一次呢單嘢都講過㗎啦。咁咧我細佬嗰陣時候做中電嘅，咁佢係做一個 site engineer。咁 site engineer 咧就要負責睇嗰啲即係變壓站啊。咁咧佢嗰個師傅同佢講，佢話：喂，阿仔呢份嘢唔好做喎、啊。好危險喎、哦！咁、其實有咩危險啫？屌你老尾嗰份嘢用佢眼去做嘢都叫危險。咁佢話誒唔好做啦，呢份嘢你遲下工具啦。咁佢又懶懶閒，覺得誒做啊好，即係有一做啊，梗係做噶啦。咁後屘聽完嗰個師傅講啊，不如揾個第二份工啦咁。咁啊未揾到工咧，嗰份工就即係嗰一日咧，佢又真係懶得滯，又唔翻工。你知翻發電廠喺嗰個梅灰湖，即係龍鼓灘嗰度。你冇車入去啊嘛，佢又要接，即係佢有啲同事又好嘅，有車嗰啲就會接埋曬成班先入去。佢嗰日就遲一起身，咁人哋梗係唔撚等佢啦，架車十架車六七個人等埋你，咪成班人一齊遲到，咁啊唔撚等佢，咁唔撚等佢咧，就成班人去翻工。咁啊睇屯門有一個變壓站，一開門個變壓站爆炸，幾年前嘅呢單嘢，一開門個變壓站爆炸，嗱入去第一個。即刻成個人熟撚咗，因為一爆炸嘅時候咧，佢嗰啲風吹出嚟咧過千度啊！即係佢爆炸個威力，佢因為係 chemical 嚟啊，裏邊嗰個變壓站嗰啲嘢，咁一爆炸第一個窿撚曬，到後邊嗰班窿得仲金，因為嗰啲風一吹出嚟，第一個窿咗啊，個火球一燒過嚟窿咗，但係嗰啲風吹出嚟一樣熱噶嘛，全部重傷，入撚曬屯門醫院ICU 啊嗰陣時。如果我細佬做嗰份工，第一個入去咪佢咯。 咁又有邊個？咁六個係咪全部死曬？ 重傷啊！ 重傷， 係啊， 即係救得翻 嘅。得好金啊！ 係啊， 係啊，因為嗰單嘢就即係幾個人一齊入去，咪幾個人計曬咯。因為佢一開門就爆啦，因為佢冷空氣一流入去就砰一聲啦，即係全部就燒焦啦。咁啊，因為唔到你唔信嘅呢啲嘢，即係唔係話啊係喎真係唔做咁啊！啊，係啊，算啦，唔做啦咁樣。咁啊，原來真係有手尾跟。話説有一單嘢咧，我用寶寶龍同我嚟代替啊嚇，單嘢就係咁嘅。咁咧話説咧，就我同寶寶龍咧嗰次去澳門，咁啊賭錢啦，咁啊輸鳩曬仆街。咁我去酒店度瞓覺。咁咧嗰間酒店咧，大家去澳門就記得要住下新中央。 嗯、 新中央好出名啊！原因咧就係成日有人跳樓啊、自殺啊、老謀啊、冧友啊、碎屍啊。間間次次都有新中央粉，你總之一入到去兩個字形間酒店鬼屋，年初一或者係賽車啊之前，唔撚爆滿嘅，因為間酒店你一入到去，啲風水已經覺得你唔舒服噶啦，咁啊唉屌好攰冇房，咁啊唉屌算啦，咁啊上房瞓啦，求其租間房，一入撚袋，阿寶寶龍話：喂唔撚掂喎，九護士間房唔舒服喎、啊，我話唉屌唔好撚你啦，瞓啦咁樣，瞓得冇幾耐，寶寶龍又拍鳩我。喂，做乜撚嘢啊？喺張床度跳來跳去啊！咁，我屌你，瞓著咗，點喺張床跳來跳去啫、啊？你咪黐撚咗線啦！咁樣， 咁啊唔理佢啦，繼續瞓。佢喂唔好摁腳喎，咁樣樣，即係瞓到一陣，我屌冇摁腳啊，咁樣樣。咁啊，佢趌起身，佢喂唔好妥喎間房。咁我唉屌唔好理啦，咁樣。咁佢喂你起身睇一睇，咧咁你知酒店嗰啲燈啦，通常咧就係噼啪掣噶嘛，即係你知酒店嗰啲燈啊，噼啪掣係你床頭眼燈先慢慢可以扭得暗噶。廁所嗰眼燈咧就由光，無啦啦變暗，噗一聲熄撚咗。咁咧床頭嗰眼燈，噗一聲又熄撚埋，咁啊伸手不見五指。 你咪聽人講啦呢壇嘢。 咁啊 哦，你唔係事主。 唔係事主嚟嘅。 啊，繼續。 咁咧，咁就再開翻眼燈啦，再開翻眼燈之後咧，眼燈又係噗無啦啦熄撚咗。咁阿寶寶龍就喂屌唔撚掂喎，換房啦要咁樣樣。咁啊 call 下邊嗰度友上嚟啦，喂。換房喎，間房唔撚掂，咁嗰條撚樣就話：，滿撚曬啦，冇房換。佢喂間房真係好撚唔妥喎，咁樣一講好撚唔妥就噗一聲部電視一開，開撚咗，但係全部係雪花嚟嘅，叭叭叭係雪花。咁之後咧，嗰條撚樣一入嚟咧話：，喂阿個四哥，間房咩事？噗一聲部電視就閂撚咗。咁佢話：，喂間房好撚唔妥，咩唔妥啊？冇嘢啊！屌你老尾三更半夜換乜撚嘢房啊？屌冇啊，冇房換啊！喺度呢下你就走嘅啫，咁樣樣。佢話：喂真係唔撚掂。如果你唔換嗰間房，真係唔好妥啊！你入嚟睇，一入撚到嚟，啪一聲，成屋閂撚曬燈，個電視噗一聲開撚咗，哔哔叭叭係雪花。咁之後嗰條撚樣覺得啊，得啦換俾你，即係間房肯定係唔妥。即係有時你去到啲地方咧，你覺得風水唔好咧，唔係話啊迷信啊之如此類，真係有啲咁嘅嘢。我住咁多間屋，冇一間屋係光猛嘅，逢係住光猛嗰啲屋，嗰、那個運程衰到不得了啊！我嗰陣時喺上水嗰間屋正西斜，嗱我屋企咧，我屋企人個個都要受光噶，嚟到呢間屋個個都話唔舒服噶。你覺得呢間屋舒唔舒服噶？ 都 OK 啊， 但係咪好陰啊？ 都係暗少少。 係啊，就但係大熱天時夏天都好啊，好陰噶嘛。 嚇嚇 我逢係住呢啲屋個人先舒服噶。話説嗰陣時喺上， 你舊時間屋喺元朗間屋都係 好陰噶。 係啦、啊，都好陰。 我逢係入到啲屋先好舒服噶。 嚇嚇嚇！ 咁咧。我住村屋嗰陣時候你嚟過未？未識你嗰陣時 候， 間屋又係去鬼屋咁。 哈哈。 咁咧，我逢係一入呢啲屋咧，我就會覺得好舒服噶啦。阿寶寶龍又係一樣。我以前上水間好光猛噶，大西斜，就算好陰嘅天，你都覺得間屋好光，嗰啲叫光煞啊！阿蘇文峰講，一搬入去跌斷咗只腳，去同人打交俾人剝撚斷埋第二隻。屌佢老尾閪，即系唔到你唔捻信，一般嚟嗰度冇嘢。 哦，系咩？即系其实住屋住太干又唔好，定系要配合嘅咧？ 要配合噶，真系噶，有啲人住唔到阴阴宅噶。 即系调翻转，譬如话你嗱，你眉又粗，呢、這个眼睛又有神咁样，即系可能系个感觉咧，就系我如果就用阴阳嘅概念去讲啦，个感觉就系你系阳气足啲嘅。 啊，可能系啊。 咁所以你就要配翻啲阴啲嘅地方。 系啊。 嗱，即系譬如话我咁样眼眉又得。 啊。 眼睛精又冇神， 系 讲嘢阴声细气咁样咧，即系我个人阴气系重啲嘅。咁啊，阿师傅都系咁讲啊，其实，即系佢话我个人个阳气都唔足嘅， 系、 啊、所以可能要过功啊， 屌你试下， 都睇下试下， 咁样插住屎忽窿过功。 咁样咧就所以咧我就我同你调翻转啦。 啊、 我以前咪住鬼屋嘅， 系啊系啊， 嗰度阴阴噶嘛，好阴噶嘛入去，阴阴阴，因为个窗系向北嘅。 哦。 向北窗，跟住然後， 啊、哇冇陽光入過向北。 係啊，開窗， 淨係得風咯。 冬凍夏唔係即係冬凍夏熱咁樣。 係 係係。係即係啱啱調翻轉。同埋咧，太陽唔入屋咧，成間屋黑掹掹嘅嘛。 係。 仲有我瞓覺嗰度咧，就係個窗轉彎位嚟嘅。 哦。 轉入去，成間屋黑掹掹嘅。咁你又更加喺嗰度，你唔敢開窗啦。 係。 即係。唔舒服嘅，完全唔舒服嘅。咁、後來我而家搬呢間屋咧、 啊， 你都上嚟坐啦。 係啊， 朝頭早錄音，光殘殘 嘅。係啊係啊係啊。 嚇、啊，即係大光， 即係好光喎！呢間屋真係。 好光猛嘅屋企。 好光猛。 即係完全。 但我又坐得唔舒服咯。 係嘛？ 啊， 即係呢個真係調翻轉啦！我就住嗰度咧，我就好舒服。係 啊。 嚇、啊！即係我諗 係夾人， 係要夾 人屋㗎，真係。 不過你呢、這個，我哋講開啲邪嘢咧，咁啊繼續講一下啲邪嘢咧、啊。即係你信唔信鬼上身嘅咧？ 鬼上啊！我講開邪嘢，你講之前，我講一個笑話嚟聽。話説咧，有一次咧，嗰陣時咧，我哋有啲監房仔嚟實習嘅。咁、咧，有個監房仔咧，就帶撚咗條咁長長嘅嘢，即係手半隻手指尾啦，攞玻璃樽裝住。我話：咦？阿高 Sir 咩嚟㗎呢啲？阿高 Sir 就話俾我聽。 呢条系黑狗捻嚟噶，我妈话做监房啊，好多邪嘢噶。我话点用噶？系咪一见到啲邪嘢含住？我话俾你听，佢足足几年未捻睬过我，不但止，一见到我个口啱啱不断啊，口啱啱心念念有词，梗系唔系念经啦，喺度屌紧我老母啦。 咁样小气嘅？ 喂，咁你话人哋条黑狗捻点用？系咪含住？咁啊，一定咪含住啦，系嘛？ 唔系讲开呢样嘢咧，即系讲开啲邪嘢咧，呢、這个我有个 唔系喎，嗰阵时我老友讲，佢话阿九护士，你逢系捞嘢咧，如果咧真系嘢即系有单嘢好坚嘅咧，要出动做嘢咧，你惊撞到邪嘢或者对面咧有色神打之类咧，你袋住条女人底裤，我话你好戆卵鸠啊，你不如攞条二蚊鸡含喺个口头，好似鸠线嘅，攞条肉过有冇啊？我屌佢个老母，佢真系袋条女人底裤喺袋度啊！我话你个卵样，你唔好同我哋出嚟啊！你俾人踢兜啊！人哋手得牛肉刀，你都应啲啊！乜卵嘢啊 Sir？ 你手得条底裤，我屌你个老母！你个卵样，你翻去大仓先，你唔好卵你住，你个仆街偷底裤，衰卵到我谂啊！屌你过街老鼠入卵到去，哇唔卵系话你大人大姐，屌你老味身为职员偷底裤，屌你老味，我话唔卵袋，佢真系袋喎，唔系讲笑喎。次次过澳门袋条靓仔裤喺袋度，我话屌你行开啲啊！你唔好行埋我度啊！屌你老味，几捻肉酸，仲要系真系着过嗰啲喎。 咁样变态。 系啊，佢条女着捻过，佢咪袋喺个身度咯。 哇，咁变态。 佢下次带你埋我搏佬去劈友啊！ 我有个老友咧，近排喺澳洲翻咗嚟啊嘛。咁啊，呢、這个佢其实移民咗过去，我小学同学嚟。 系。 就唔係好熟啦。後來即係有時你知，自從 ICQ 啊、MSN 發明咗之後咧，嗰啲幾千年唔見嗰啲朋友都會揾翻噶嘛。咁啊，個朋友化名叫小豬咁啊，女仔嚟嘅。咁樣咧就好耐冇見噶啦，已經。咁然後咧就突然間翻嚟香港。咁然後咧就未走之前咧，咁我都喺電腦度問佢：喂，我咩料啊？佢話：喂，佢話好大鑊。佢話近排咧打電話同阿媽講嘢咧，把聲變咗另外一把聲咁樣。 個電話會唔會 係啦係啦？即係總之係有啲古靈精怪嘢啦嚇。咁然後咧就話跟住然後咧同埋咧阿媽講啲嘢咧，唔係平時講開啲嘢嚟嘅。咁啊，但係佢就咁啊，屋企人都有啲緊張啦。依啲阿媽突然間變咗第二個人嘅咁樣，即係於是乎咁咧，佢咧就搭飛機翻入嚟香港咁樣。咁然後咧就咁啊唔知點解，即係通常呢啲咁嘅故仔咧，去到中段咧就係肯定有個親戚就識一個神棍咁樣。 係，通常係咁啦，要點解先得嘅？ 個神棍又出現啦，咁樣咧就 要同小豬點解佢阿媽冇事啊？ 咁啊去到嗰時候就同佢驅鬼咁樣。係。咁然後咧就去到即係初頭咧就捉佢入醫院先嘅，即係同佢想做啲 body check 睇下佢有冇問題咁樣，因為佢個平時個行為咧。已經是即係已經係嗰啲點講，即係有啲似自閉症咁樣，唔講嘢，成日坐喺度。咁然後咧平時唔係咁，係一個普通嘅師奶仔嚟嘅。咁然後咧就到，同埋咧佢除咗之外咧，同埋佢一開聲嘅時候咧，講嘢把聲係第二把聲嚟嘅，唔係佢自己把聲嚟嘅。但係實際係點，我當然唔會知道啦。 啱啊，會唔會係沉啲咋？ 咁然後咧，後來咧就。驅鬼，佢話驅鬼嗰個過程裏面咧，佢就聽到嗰個第二把聲咧，就喺度講話其實我唔係有心害佢嘅，我只係想揾個地方住住先啫咁樣。咁然後但係都搞即係趕走咗咁樣。咁佢阿媽咧斷曬片喎。 咩斷曬咩？ 斷曬片，即係之前啲人 唔見曬， 唔記得 咗片， 唔記得曬。即係然後就因為其實即係人哋講就冇咁容易信嘅，其實咁但係咧一個朋友咧，即係如果佢咁吹水，亦都冇必要啊。佢唔需要特登翻嚟香港吹呢個水啊，亦都親眼見證咗呢件事，然後講翻俾我聽咧，我就覺得哇，屌咁咁撚邪嘅，原來真係。 我嗰陣時住宿舍啊，咁我醫院嗰個宿舍咧就真係即係我一入到去已經覺得 係咪即係出邊一路行入去嗰條路嘅兩邊 啊？係啊係啊係，你都嗰度已經似鬼屋㗎啦。咁咧嗰間宿舍咧嗰陣時我住嘅時候咧咁啊。一入到間宿舍已經唔舒服噶啦，咁唔係陰嗰種唔舒服，陰好陰嘅地方我都覺得好舒服嘅。屌我嗰陣時喺殓房做又唔見我唔舒服，即係喺大餐廳做度風我係咁啦，我唔見唔舒服嗰度。咁咧入到間房已經覺得唔舒服，咁我同房我喂大哥，我間房唔係好舒服。屌 細路仔啱出嚟做嘢，乜撚嘢唔舒服啦、啊？屌你諗咩瞓咧就瞓啦，柒頭皮咁樣，咁佢屌撚完我，因為大家唔食噶嘛，第一日咁啊照住啦。 咩叫唔食啊？ 唔識啊，唔識噶，大家即係大家同房啊嘛， 萍水相逢 啫，萍水相逢啫，咁啊之後先熟絡啊嘛。有一日喺個衣櫃入邊有人拍門，屌佢老母！第一日我同個同房你眼望眼，做咩咧走？嚇撚到又唔敢住，真係噶個衣櫃冇人啫嘛。我同佢啊嘛，喺间房度由朝坐到夜啦，喺度读紧书，无捻啦啦个衣柜一瞓落去，砰砰砰砰砰砰咁样咯，敲门去走唔走啊？屌你老味，边四秒八诶九秒四六即刻离开现场啦，捻到。 即系你都系熬底啊？ 熬底啊！屌你咩唔熬底啊，大佬几捻惊啊！屌！ 但系嗰时候你出嚟捞紧嘢噶啦喎，已经系嘛？ 即走啊，谂都唔谂，白捻到真系面都青。 哦，咁你去走去边咧？ 走翻屋企咯。 哦， 喺宿舍住仲唔走翻屋企啊？屌你老味，哇！真系吓卵到块面青啊！ 咁啊，飞的咁样， 飞的，我个同房吓卵到真系面无血色啊！ 系啊， 真系唔系讲笑啊！真系越个大佬都密封嘅个柜衣柜，攞个 padlock 落住嘅，里边有人拍门，你走唔走啊？即系唔系嗰种风吹喎，闩卵晒窗喎，里边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咁样样拍喎，大佬，道门真个澳门，屌你，你唔走啊？屌你老味，即刻走啊，大哥，唔系讲笑啊，呢啲环境。真系吓卵死啊！另外有一单嘢咧，嗰阵时阿牛医生讲我听嘅，话说咧嗰阵时咧，我哋医院咧收一个黐线佬，咁啊黐线佬咧就癫卵到咧屋企咧做咩咧，冲埋个墙角嗰度，攞个头就冚爆咗喺个床墙角嗰度就乱得几十针，即系你谂下个冲力几卵大啊！咁啊入咗嚟我哋医院，咁咧佢屋企人就系有鬼啊，诸如此类。咁咧，牛醫生咧就同佢醫治嘅時候咧，就醫啊，好似即係睇，因為入到嚟都要觀察噶，咁啊睇一兩日。咁探病時間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家人咧就帶一個嗰啲驅鬼嗰啲人嚟啊，道士啊。咁咧真係著件嗰啲道袍咧，即係嗰啲灰色嗰啲有腳綁嗰啲咧，咁啊嚟咁一念完一大輪經，一拍佢頭，俾一杯符水佢，嘣一聲成個人醒撚曬。咁第二日仲識講識成，又好似你咁講，之前一嘢斷曬片咯。咁之後就阿牛醫生話都冇嘢啊，放佢出院。咁之後咁耐未入過嚟，咁你知唔知牛醫生講一句咩咧？喂，阿九護士拍硬檔可唔可以即係用盡你嘅方法揾呢條友出嚟？我話做咩啊？懟冧佢啦！屌你，佢識醫治神病，我仲有工做嘅，十鳩幾萬一個月啊，大佬，你唔懟冧佢唔撚掂啊！ 喂，其實精神病院咧入邊係咪好多呢種人？ 屌你啦，邊有呢種人啦？真係黐線嘅多，屌你邊有撞鬼啊？我啊真係撞撚到屎忽鬼啊！翻工，屌你老味，成間都屎忽鬼啊！屌你！ 啊，不過如果咧，即係喺我哋嘅真實世界裏邊咧，係真係有呢種咁嘅，即係。呢啲嘢存在嘅話咧，同埋佢可以同你接觸到嘅話，其實都幾驚。 哇！我係想溝完女鬼啊，大佬。 係嘛？屌你嗰晚你其實打開雪衣櫃。 屌你個男鬼咪含撚，屌你老味！佢同你含撚，你含唔含啊？屌你老味，麻甩佬含麻甩佬。 但係你有冇諗下？你有冇諗過啊？喺嗰時候翻歐究竟係咩嚟嘅咧？ 冇諗呢啲嘢，嚇撚到面都青，因為個櫃又係我鎖噶嘛，個櫃我噶嘛個衣櫃，擺曬啲私人物件落去，個 panel 係我攞落去噶嘛，你點入去啫？ 咁你第二日有冇翻去打翻個櫃攞翻啲嘢？ 有。 哦，但係打開門其實唔好撚 嘅。冇人噶，打開門冇嘢啊裏邊，個衣櫃好撚大個啊！我哋嗰陣時個衣櫃高，即係頂頂噶呢度。 嚇！ 即係頂頂個衣櫃係。 啊！但系你嗰时候，你知以我所知咧，九护士咁多年系应该有佛教信仰嘅系咪？即系拜观音噶嘛，你 系。 即系喺嗰时候，你会唔会突然间咧吓谂起啊？ 谂唔切， 走咗先。 谂唔切走啊！屌你，仲谂呢啲？谂都唔谂谂啊，大哥！屌你边谂得切噶呢啲嘢？ 唔系讲得笑料你听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琴日我搭的士喎，咁啊去兆辉台嗰度睇景啦，咁做嘢。然後咧，一上車，我見到個的士大佬個車頭嗰度咧，啲八折的嚟嘅，有六部電話咁樣。 啊，通常都係咁嘅。 然後咧，我話：，哇，師傅，哇，你都幾多偈傾喎？佢話：，屌，窮之過啫。 唔係話窮會有啲偈傾嘅咩？ 跟住然後唔係即係冇乜冇錢，所以出去跑咁樣啦。咁然後咧，跟住後來佢又講喎，咁啊，講講下我哋講開嗰啲風水師傅咁樣。咁佢話佢細個戇鳩嘅時候，你知啦，啲上咗年紀人，以前啲人一係學面相，有時又會學功夫，即係總係一兩門啲江湖技藝防下身咁樣啊嘛。跟住然後咧，咁佢又話呢個點講啊？即係咧，佢話佢以前咧就走去學風水，學面相咁樣。 咁又見到個師傅，咁然後咧佢成日咧就拎啲 sample 出嚟，嗱、啊、呢、這個咧呢啲係衰鳩價啦，嗱、啊、呢、啊這個咧， 唔係衰價真係有樣睇喎，話俾你聽， 即係呢個啦、啊、就係、是、窮撚到閪咁啊，呢、這個嗱呢啲啊冇撚得救噶啦咁樣，咁、啊、然後咧有冇得破解嘅咧？有 咩價？ 咩啊？ 點解？點破啊？ 佢話有得破解咁樣，跟、啊、住然後咧就咁佢做乜乜乜就得噶啦咁樣，咁、啊、然後咧就咁啊，佢話持持續續都學咗九個月啦。係。咁有一日大家食飯戇戇鳩鳩咁樣，就係問佢話：，哇，師傅，即係其實講真，你都風生水起啦、啊、即係你知啦，如果你係做都有啲出名嘅話，其實你應該都有啲收入噶嘛。講緊話近排我個女朋友個媽咧，個、啊、同即係有去學太極噶嘛。 係。 哇！嗰個氣功師傅喺呢、這個加州花園嗰度、 啊， 兩層大廈打通曬咁樣。 哇！咁撚發。 係啊，即係你諗下都唔少錢。 啊！寶寶龍係咪你電話響啊？喂，你電話響喎、啊，寶寶龍。係啊。啊！喂，我哋繼續。 系咯，跟住然後咧就即係其實你知啦，撈圈本其實都揾到下錢嘅。 啊，係啊，係啊。 咁尤其上一代添啊，你都做緊師傅咁樣。咁嗰日咧就會話啊，點解師傅啊？其實咧你睇到咁多人有問題嘅時候咧、 啊， 其實點解你冇諗過幫下佢哋嘅咧？咁、啊、樣咁話師傅咧就點解我哋做呢行四方蓋嚟噶嘛？ 咩四方蓋？ 吸吸含啊！ 哦。 跟住然後咧，佢話跟住後來咧就。他就在那裡說了，他說屌你這些，即是其實呢，他昨天繼續評論，評論了師傅，他說我回到去，唉，我真的決心不學了，因為你想想，其實真的做這行做到有本事，又是偏門，你撈正行沒得說，你撈偏門的這些東西，你幫到人都不知道幫多少，即可能幫不到，是啊， 是想幫不到，他 說但是這些你都不肯幫人的時候，唉，你個人真的好有個譜，然後呢，我那時候我就想哇！屌，而家真係連即係要一個普羅大眾啊，要求風水佬都有企業良心。 屌你老！ 即係我都有，即係我都覺得上咗寶貴嘅一課啦。 好似撚線嘅，屌你要求風水佬有企業良心，你不如要求佢強姦犯有啲良心啊！屌你 大徒，大徒， 大徒。 好，講到呢度。 喂，係咁先啊，大家拜拜。